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听众早上好，现在呢时间呢是北京时间10点整，我们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早晨有轻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5%。那么早晨呢有轻雾，能见度不是太好，出行的朋友在路上开车的时候请注意交通安全。那么白天呢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大家也要注意防范，带好雨具。那么预计今天本是有阵雨天气，所以洗车气象指数是4，不适宜您擦洗车辆。好，以上就是最新的天气预报。 路况信息。 好，接下来咱们再看看路上的情况。目前东部城区的环路交通压力比较大，东二环、东三环的南向北全线车多，东四环18里店桥到东风北桥南向北方向车流量大，比较集中，小武基桥、姚洼湖桥、四惠桥南向北方向分别各有一起事故，受其影响加剧了这些路段的拥堵。东五环白家楼桥以北、远通桥还有大洋房桥北向南方向也分别各有一起事故，受其影响，平方桥到大洋房桥北向南方向车流量较大，同时东五环平方桥到环铁桥的南向北方向也是车多路段。西二环月坛桥到官园桥的南向北方向、蔡红英桥到复兴门桥的南向北方向车多，行驶缓慢。西三环六里桥到紫竹桥的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另外新兴桥以北南向北方向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好，以上就是最新的路况信息。北京城市广播祝朋友们一路平安。 旧时花开，此时花落，一百次悲喜只不过是一声叹息。 有时宁别自己看，到处都有热心茶。 京城有个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早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节目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我是季彤。 大家好，我是香露。 今天呢是周一啊，新的一周开始，还是我们俩老人在这为您服务。 今天早上起来，大家是被雨吵醒的还是自然醒的呀？ 是被雨吵醒的还是被雨吵醒的？ 昨晚上 下雨， 闪电的哈。 哎，这个 又闪电又下雨啊。 我们家那边是因为是地形的问题嘛，听闪电雷鸣闪电真的是没什么感觉，但是那个对，但是那雨一下来呀，就哗，那个声音特别大。 哎， 就好像就是没有什么征兆。你比如说咱们要是下雨，它之前掉点雨点，先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然后再慢慢变得哗大起来。这回就昨天晚上那雨哈，就前面一点动静都没有，哗就大声的那个雨就来了。 是啊，我感觉我们像在一个电影拍摄片场， 是吧？ 是吧？拿那个 什么消防车啊， 哎，哗， 雨车啊，是吧，一下子就给你下下来了，浇下来了， 而且好像来无影去无踪啊，这个前一分钟哗响得特别厉害，后一分钟就没声了。 对，所以说人生如戏嘛， 人生如戏，还是 雨 生如 戏， 雨戏雨啊，这个是突如其来，说来就来，说走就走， 说赶上依萍书桓那场戏了， 嗨、哎、你这是多少年前的老电视剧，暴露年龄 啊 不过呢，这北京确实很大，昨天前天我还做了一个小调查， 是 有人说下雨了吗，在哪下的呀，什么时候下的呀，你看都不知道， 哎，这个是确实，你整个的去阴天就是一整天的话，这云彩有雨的云彩飘到你这儿也不见得就有多好多少的几率、啊、 对，所以提醒大家啊，出门带好雨具、另外呢，就是如果您去山区啊，还是要注意安全，前两天这个房山的那个泥石流的视频，估计大家在朋友圈里都刷屏了吧， 因为 一定要注意 啊，这个时间下雨比较长，这个山体呢都给泡的比较软了，这个有点这个水这么一冲下来了，哗啦啦，这个就全下来了， 是 有时候突如其来啊，你躲都躲不开，有人想我不会跑吗，有的时候你还真没地儿跑， 可能得飞 是 所以提醒大家啊，这个确实现在这个雨季啊，说不准什么时候就下雨了，而且呢、这个雨的强度啊，有时候还没办法预测的那么精确，大家呢还是啊小心防范， 哎，要注意啊，咱们接下来呢就开始今天为大家的这些服务啊，凡是转让的、求购的和求购的求助的朋友啊，您都可以把您的这个信息啊编辑成文字，然后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京城帮帮团这几个汉字您搜索出来以后先关注再留言。 好， 哎， 首先我们来看几条反馈的信息吧。这位朋友说，反馈上周转让的邮票成交了、感谢京城帮帮团这个平台。 嘿， 买主啊是一位正直的先生，双方都满意、祝咱们节目越办越好。 这为什么还要突出是一位正直的先生， 就是你想啊，大家都见不着面、对吧、也不认识，就通过这么一平台互相留了信息、见了面之后发现，哎，可信度挺高啊， 不容易啊， 所以哎，这个估计原来悬着的心稍微、我说彻底 对 都放下了， 对对 对，因为这个就是不见面啊，就是没有而且以前没有接触，这个朋友们凑到一块儿一聊，说一见钟，就是不是也不算一见钟情嘛，就是说一上来就感觉就那么好，这个挺不容易的， 不容易。当然也提醒大家啊，这位先生正直的，并不代表 所有的都是正直的，是吧？万一你要碰上我，不是， 万一碰上我们俩这样的， 我们俩不是正直，我们俩 可能有点驼背了。 我们俩是很纯洁，是可以这么说吗？ 好，继续为大家服务、 反正感谢帮帮团这个平台，也感谢朋友们对我们的信任啊。另外这个反馈也是说感谢帮帮团这个平台，我转让的那个医用护理床转让出去了。前两天我还记得就是有转让医用护理床的，好像还不止一位朋友啊。这个现在护理老人的这个设施啊是越来越完善，越来越现代化。像这个和比如说，像我小时候伺候我爷爷奶奶那个时候就没法比了，那会儿老人卧床的时候生个褥疮啊什么的那很常见， 是、 特别的不容易， 现在条件好， 现在那个床都特别好啊，那个想要起来是吧，这个坐起来直接拿那个摇把拿手一摇就起来了，有的甚至都是电动的、 是， 哎，想要翻身这个床侧面它还能侧过来，哎，这个反正是怎么方便怎么来啊。还有一位朋友的这个消息呢，他虽然不算反馈，但是顺便我给他说了吧，他是要赠送东西啊。这位朋友呢是家里有个二手的自行车，就本来应该我理解就是说他拿到手哈、就已经是二手的了啊，现在呢自己不用了，用不着了，想要免费赠送给其他的需要的朋友。如果有朋友想要他这个自行车的话，您可以跟他微信联系。这位朋友的微信是一串字母啊，请大家来注意记录 SCYZWDJ 啊，这个微信号似乎应该也挺熟悉的，以前也转让过东西啊，大家记好了 SCYZWDJ 啊，如果实在记不住的话，您可以关注我们今天的这个 微信订阅号， 对订阅号的推送， 里边会有这位朋友的微信号码。 但凡是这一串字母组合，最好想一个比较好记的这个中文短词、短语。 对、 这样的话呢、大家记不住字母也能记住那句话。 你看我这个微信号就好记啊，马大哈一二三四五，您就 一会儿就有人加你啊？ 不是，未必啊。 哎，您知道吗？这两天有一部电视剧，叫《爱情进化论》 哦，对对对 啊，里面呢出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啊，非常帅气的这个男性高管，当然他其实是个打酱油的角色 啊、 就是戏份不多，但是呢、这个戏里面把他的手机号给说了一下， 嗨， 就是、结果、这手机号真还有人在用，是一个姑娘在用， 结果这打爆了就。 这姑娘这两天接到了无数的微信的申请、短信交友的请求， 是吧？都是姑娘。哎呀，我这想的，幸亏是一个姑娘用的这手机号，那要是香露用了这个手机号， 那这个 多危险， 还不得炸了？ 那得多危险呀！好吧。下边这个呀，这个有一位朋友发了这个应该算是他的一个疑问啊，在这儿呢，一方面我们是来解释，另一方面呢也做一个说明和提示啊。这位朋友啊说，我连续两天发了转让的信息，说你们怎么都不给我说呀，也不给我发呀，啊，我用的就是你们规定的格式写的呀，为什么呀，为什么呀，为什么呀。就是可能也有不少的朋友啊，其他的朋友会遇到可能和他相似的一些问题啊，包括有一些征婚的朋友啊，就是说我那个我发了，怎么还不给我发出去？当然有一部分原因，可能就是他有一个延迟，我们没有反应过来。但是这位朋友两天的这个转账信息，其实我都注意到了，为什么没有给您发啊？我先在这稍微说明一下，第一次您发的那个消息啊，搬家导致好多东西出来，这个雨鞋、雨披、锅盖、白布等啊。大家好询价好商量，东西在望京，就这个东西您既没有这个东西的具体的型号规格价格，而且是很多东西砸在一起，这个我们没有办法给您说明，就是很清楚的告诉大家这个信息，所以没有播出。第二次您发的这个呢比较具体了，但是这个话我们读不通啊、 怎么说的、 这个转让雨鞋句号，还有雨伞雨鞋是15元句号，伞是5元， 啊，这是一个算术题 啊，空格， 请问， 然后再 鞋多少钱？ 对，就是我没有办法理解，我试着给您编辑了一下，是不是这个意思？比如说转让雨鞋15块钱，雨伞5块钱啊，后边还有说明都是全新的，东西的地址呢在望京，然后是电话等等，对吧？这个是我所理解的，但是我也不敢这样给您说。万一您表达的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怎么就是如果不准确的话，我们这么说了，找您联系的朋友他也是按照我们这理解的，那会不会你们之间就产生一些误会和矛盾啊？所以呢，这个在这儿这个问题比较有代表性，我特意的把它提出来说一说。那希望这位朋友，如果您是也还在听我们的节目，您注意收听我们这个两个时段之间呀，会有一个节目的温馨提示。那里边呢会给您详细的去讲解什么东西，怎么样来写，怎么样来这个发这个消息，有一个特别的提示。 是，要说这家里的东西啊，转让一年都转让不完， 没错。 所以呢，告您一个方法，您把那个最容易出手的，一个东西， 对， 一次性发过来， 对， 咱一次一样，是吧？ 就算您这两样吧。就是如果像我刚才那样，您把它分开了，价格说清楚了，包括那个雨鞋的尺寸是多大的，您给它写清楚了。其他的我觉得你看是全新的东西在望京，这已经可以了，对吧？您那雨鞋多大号的，是吧？ 好， 雨鞋是不是15块，伞是不是5块，您再重新发一下，然后我们到时候再给您播出，好吧？这也是一个这个算是给大家的提示吧，就您在编写这个转让或求购的信息的时候，一定要把它编写的比较清楚，这样我们才好给您表达出来。 来看这位朋友，他转让一套儿童餐桌椅，9成新、塑料的，可以拆卸，原价198，现在呢是50块钱，在广安门自取。电话呢是13621382562，13621382562。 这个就有点晕啊。他后边还有一句说地址在西城三里河， 三里河和广安门好像还有一个差距是吧？ 所以我就选 咱就选 了 前面那个，这个后边这个咱们就存疑了啊。这个打电话的时候您再问清楚一点，所以这个写信息哈，这个一定要注意准确性。好，下边这位朋友啊，转让一个儿童的手拉行李箱啊，孩子的啊，和2到6岁孩子的玩具及书籍，如果有需要的朋友请与他联系，住在南三环这边，价格面议啊，电话呢是13691291983 13691291983。 好，来看这位朋友转让一个儿童不是了，这个是全自动麻将机， 哎，两台而且 全新的， 嗯， 没用过，他的电话呢是6225-7930 6225-7930。 是，这位朋友本来想做买卖来的，但是不行，失败了，停了，所以就把它转让出去啊。 哎， 嗯，下边这位朋友呢转让的是一个单人摩托车专用雨衣，就是开摩托车的时候单人的啊，不能说后边带的那人也罩里头，可能没有那么大的空间啊。这是进口防水的布料， 我记得上周不是有人求过，但是他要分体式的，啊， 哎，对，上周那位朋友求过分体式的，咱这个是一个，是他没说啊，就是应该是连体的，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和他联系，价格面议，电话是8212-4503 8212-4503。 好，来看这位朋友的反馈，他说在前两期的节目当中我求问过有关治疗灰指甲药膏的方法， 哦， 有一位提供方法的热心听友朱女士在星期天给我打来电话，并且详细的说了使用方法和有药膏卖的医院， 嗯， 让我非常感动， 真好。 他说了，他说朱女士说那两种药膏在北医三院有卖的，药膏呢是各开三盒差不多就够了， 嗯， 使用一周有明显的效果。 哎， 他说在这里我谢谢贡献方法的朱女士，也谢谢传播正能量的节目， 嗯， 我也会一如既往的帮助别人。 他是等于把这个朱女士给他讲解的这些东西啊也分享到 了 咱们这个平台上啊，咱们在这儿这么一说呢，其他的这个朋友也就清楚了。 对，嗯，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大家反馈的原因。 对， 因为比如说我帮了季彤吧，季彤在那偷着乐， 嗯， 那么更多跟他有同样需求的朋友可不就受不了这个帮助了吗？ 我怎么那么随你呢？ 季彤得大声喊出来， 哎， 是吧， 哎，对对对， 然后大家都知道了。 对，让大家都知道。 这位朋友网友开心，他说了，他说我上次发了一条用两种药膏涂抹治灰指甲的这个方法， 嗯， 很多团友都问是哪家医院开的，我再说说，我是从首都机场医院开的， 哦， 我的朋友是从北医三院开的。 哎，这就是说这俩地儿都有是吧？ 是，那就综合一下，嗯，刚才第一位听众朋友说的是北医三院， 嗯， 那这位朋友呢，再补充一个地方是 首 都机 场 医院。 医院啊，嗯，好，那么看看其他的朋友的问题。这位朋友呢，他是来自于他是山东临沂的一位身体有残障的朋友啊，他我不知道他是在北京呢还是说他从山东发过来的啊，这个听咱们节目反正现在网上也能收听，哪种可能性都有。他说我们家自己种了好些大蒜啊，这个收获了5000斤大蒜呀，蒜头质量特别好啊， 山东是产大蒜， 对，大葱大蒜啊，这个说你看谁哪位好心的团友能帮着我把他给推销出去给卖出去啊，哦，因为他可能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啊是这个有限啊，家里人呢忙着这个地里的活啊，可能也没有时间去做这个事儿。咱们团友里面有没有热心的朋友，或者说哎就在这个营销方面啊我比较有专长， 嗯， 是吧，能发挥帮助这位山东临沂的朋友啊，他的手机号是15553905837 15553905837，手机微信同号。 当然大家咨询的时候也要再核实核实，啊， 对对对对。 另外呢人种那么多， 嗯， 就算这是真的话啊，人种那么多，您说我来个1-2斤还包邮，这不太合适啊。最好呢就是您有这种渠道， 对， 哎，这样的话呢，或者是您能组织， 哎， 很多人买，这也成， 给他提供一个信息，我觉得也可以。 对 对， 其实每年都能看到这样的信息， 对， 什么橘子啦、大蒜啦， 嗯， 还有什么荔枝啦， 是 香蕉啦， 芒果呀， 对，是， 嗯， 其实有时候呢，这个农民他受很多因素的影响， 很不容易啊。 一个呢是产量的因素， 对， 一个呢是这个供需方面的因素， 天气啊， 天气的因素 等。等这个，所以你像现在这个，就是最近这一段时间啊，这个又刮风又下雨的啊，据说有些种大葱的这个山东农民朋友啊，就很郁闷啊，这个就是会影响到他们的这个产量啊。 另外，你看这蒜原来不有个雅号叫什么？蒜你狠吗？ 蒜你狠 是吧？还有叫什么姜你军？ 姜你 就是蒜呀、姜啊、 哦， 都价格蹿上过天 啊、哦！对对对， 后来呢，很多人就都种。一种之后呢，得 又都便宜了啊！ 对， 就是什么东西，这个信息你得跟紧呢啊，不能滞后，是吧？你为什么就得想办法让自己站在那第一年，别跟在第二年上，这样的话可能会好一点。好，下边这位朋友想问的问题呢，并不复杂。他说，我想问问怎么用手机听广播啊？估计想是听咱们节目吧。说我岁数大了，我不会操作。啊，那个首先您得有一个能听广播的手机啊，一般咱们现在用的这个比较流行的都有这个功能啊，智能手机。然后如果您自己操作不了哈、您可以让家里孩子帮着操作一下。 嗯， 我们在这儿，因为这位朋友也没有留电话啊，我们在这儿只能简单的说一下。我觉得最简单的方法，您就是下载一个这个现在这听广播的APP 吧，啊，像比如像我们的那个听听 FM， 您可以上那个搜索引擎搜一下，这搜出来以后呢，下载这个 APP 装上以后啊，你只要一打开注册一进去，就各个频率好像都可以看得到， 是 啊，你都可以听得到。 当然，不知道这位听众朋友多大年纪，对于手机有没有这个使用的一些基础啊？ 是， 我给您一个稍微简单的方法吧， 嗯， 就是您要是方便呢。就到附近啊，这个维修手机或者是卖手机的地方，你找一小伙子，你给他20块钱， 哎， 你说能帮我一下吗？我想听某某节目， 哦、 这个节目在哪播出、啊？怎么个操作呢？你就帮我做了，然后你再告诉我怎么做。 对， 哎，人家也付出了劳动，是吧？然后呢，你再给人家一定的这种，也不算是工资，也不算是劳务费，反正就是一点这个意思吧，是吧？ 对对对， 辛苦费，哎，这两全其美。啊，这个比较简单， 嗯， 您考虑考虑。当然，如果身边有志愿者啊，有好心人啊，帮您操作一下，这是最好不过的。 是，没错啊。咱们这个在这个，这问题上吧，就是你，家里有孩子能帮着操作，这是最好的。如果说没有的话，也还可以出去，就是学习学习。咱们不是有那个什么，咱爸咱妈那个电脑学校，好像这些手机的这些操作呀，这些也会对涉及到啊。您也可以到那儿去学一学。所以这个就留意这方面的信息吧。咱们团友里边也会，还有他们会发布这个关于这个什么开学呀、什么这个办班啊这样的信息啊。您既然能上我们这个平台来留言，那您也可以这个就是浏览一些这个他们，我们有时候会把他们这个信息发在这个公众号里，您看一看，关注关注。下边这位朋友的是一个求助，他想要一个东西，求助一个2T 的大蒸锅，最好是新的，还不要旧的。 嗯， 啊，这反正就是他可能有急用吧。嗯，这位朋友想要求得大家的帮助啊，请注意，人家是求助啊，不是求购。这位朋友的电话是15510255095，15510255095。 嗯，也可以问问， 嗯， 万一可能发错了呢？价值多少钱是不是也可以面议呢？ 哎，对，这是商量商量，给点钱也许也行，是吧？ 来看这位转让全新的电动自行车，48伏的，原价呢是1800，现在呢是1600。有意者呢，请和牛女士联系，电话13717829921，13717829921。 好的，下边这位朋友呢，要转让的是一台刚刚在网上买的啊，这个没有用过的万喜抽油烟机，买的时候没想尺寸，然后就下单了，然后货就来了，来了之后拆开该安装了吧，往那一比，哇，太宽了，哎呀，这没法用啊，得转让出去啊，新的。 没开封啊，我觉得没开封肯定是指的是那个里边那个塑料袋啊，什么那个贴的那些贴的那个东西啊，因为箱子可能肯定是打开了，因为你都比划宽窄了嘛，可以转让出去650元的价格啊，这个他没有说购买的时候的价格啊，这个。网上购买的万喜牌的抽油烟机，朋友们如果你要是感兴趣的话，你可以上网搜一搜它的就是新机的报价，然后和这位朋友的转让价做一个对比，然后呢再去和他联系。如果是想要的朋友需要自己去提货啊，拿那个油烟机，五环之内呢，这位转让的朋友他可以给你送啊，这个如果五环之外您就得自己去拿了。电话是13718980770，13718980770，找戴女士，她在南二环。 嗯，才600块钱哈、啊， 650， 这个原价我刚才查了查， 嗯， 原价几千的都有， 哦， 1000多的也有， 900多的也有，哎， 啊，大家可以问问啊。 我觉得如果是这个报价的话，它应该是比较基础的那种、啊，这个便宜点的那种。 好，这位朋友求购滚筒洗衣机，他住在北四环，价格面议，电话18611733941，18611733941。 我也堆积了好几层， 这谁呀、 啊？而我才 怎么出来唱歌了？这谁呀、啊？ 一个姑娘，想让大家休息休息啊。然后我们在歌曲当中呢，缓一缓，消化消化刚才的信息啊。这位唱歌的姑娘叫什么？我还真不知道啊。这个歌的名字叫什么？我不告诉你。 这不是林俊杰吗？ 嗨，咱们这个听着像个女生似的。咱们这个不是有那个叫什么摇摇也摇啊摇啊摇啊、嗯、摇这个歌曲名字的？ 是，大家拿微信试试。 哎，可以试试啊，做个小游戏，休息休息，放松放松。 而渐渐入红唇，千朝记忆渡红尘，伤人的不是刀。转世而来的魂，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策马出征，马蹄声如泪奔，青石板上的月光照进这三层，我一路的跟你轮回声，我对你用情极深。谁的心跳声，我那春秋一探银河，你那千年眼神，是我最最坠入赤壁的伤痕，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挥剑转身，而鲜血如红唇，千朝记忆渡红尘，伤人的不是刀刃，是你转世而来的魂，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怎么出生，马蹄声如泪奔，青石板上的月我对你用情极深，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怎么出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这两位朋友我觉得挺有缘的。 怎么着 啊？一位在密云， 哦， 一位呢在东城。 嗯， 在密云的这位呢，他说我想求购一台二手的液晶电视， 哦， 给租客用。 嗯， 希望在32寸左右，年限呢不要太长，状态良好，价格比较优惠。 哎， 哪位朋友有，请加他的微信商量，微信号是8109-911-20，8109-911-20。 嗯， 那住在东城的这位呢？这位呢是位王先生， 哎， 他说我这有一台32寸的三星液晶电视，没有维修过，正常观看，150您拿走。 嘿， 他在北新桥附近。 哦， 电话是6402-7162。6402-7162。 好，正好这个就对上了。 那从东城到密云 是吧， 这车费还得花多少钱呢？ 哎呀，您要是觉得那个远了点啊，我给您这位朋友在哪儿？顺义啊， 密云。 密云啊， 嗯， 我给您介绍一个稍微离您近点的啊，这位在海淀啊。不过这位朋友这电视啊， 嗯， 比刚才那个还老，是 LG 的29英寸的这个纯屏银色外观的电视， 那比较老了。 哎，对，它不是那个液晶的啊，是那种老的纯屏的，还有90新啊，没有什么划伤啊，保存的非常好，原价呢699，现价199。正常 还不如那液晶的呢。 哎，对，正常使用中，呵呵，还比液晶那还贵吗？ 还贵40块， 还贵40块钱啊。那你有可能有人您就好看这个， 是不是里面还藏着私房钱呢？ 哎，这里边这个还有个收藏价值，我觉得是个有年代感。 好，以后有都给季彤收藏。 但是我觉得啊，您这个型号这个东西啊，好多年前就已经不生产了。 嗯， 您能给保养到90新啊，这个太不容易了啊。这位在海淀区北京大学啊，这个是不是离那个离密云又近点啊，离东城近点啊。电话呢是13264521246啊，13264521246，找一位金先生啊。 好，这位 自己看吧。 嗯，这位他要求购脚踏三轮车。嗯，能骑就行，能拉货，要不咱们几个是吧，凑一块得了。他在哪儿啊？ 三轮车啊。 他说最好在九仙桥附近，能远点帮他骑过来也行。 嗯， 但是我会适当的给您路费。你看这位朋友， 哎， 他的地道啊， 行吧， 实在。 嗯 啊，那么电话13693076965 13693076965。 好，下边这位朋友啊，有个事儿要求助，他说帮忙团的团友们，你们谁知道啊？有这个就是通州区啊，哪有卖这 DVD 光盘的？请告诉我。我理解啊，您是要那种就是白盘，是不是刻录用的那种白盘？ 还是要 看戏、啊、还 是呀？ 对呀、啊，你 DVD 的话，它没有，它要比如说要有内容的，是不是人家就说了，您给我来一张这个香露是吧？前年出版的那唱戏的专辑，那 DVD 版的。没有，他就说要 DVD 光盘，那我理解就是那个空白盘啊。 那像这种建议您还找人帮您到网上买， 嗯， 对吧？如果要是买这个电影啊或者戏曲的碟呀、啊， 嗯， 那大家也可以说一说， 是吧？这个，反正我印象当中，什么电脑维修部啊，这个一些这个什么超市的那个卖那种什么 U 盘呀、电源呀、手机套啊。这些地方是不是顺便能问问他有没有代卖的、啊、 一般卖小商品的地方都有这些卖、嗯、 哎，对，这个反正您看好了，别太贪便宜啊，这是我的想法、嗯、太贪便宜了以后他那个质量不好。 他没有留电话吗、嗯、 没有留电话。哎，留电话了吗？我看看啊，这位朋友有没有留电话。哎，有留电话，13141019594啊，13141019594。嗯，懂行的朋友呢也可以给他联系一下，帮帮忙，建议啊。 好， 因为你那一盒盘啊应该是100张，对吧？你如果太贪便宜了，你买完了有毛病，那你这100张就全用不了了。 嗯， 哎，所以就比较浪费了啊。咱们是这样的一个建议。另外有朋友问到了职场帮忙团的事儿，是不是？你在这儿也顺便给念叨念叨，但是别说太多了啊，别占我们太多时间，好不好？ 这职场帮忙团和京城帮忙团，当时我们考虑的时候就是姐妹篇，是吧？ 好吧。 京城帮忙团 那在前面， 那我们算姐姐， 你算姐姐， 你算妹妹， 我算弟弟吧？ 什么乱七八糟的， 姊妹篇。这位朋友问什么呀？ 想问你那个重播怎么可以听得到 啊、哦？那只能在网上听。 人家说这位说记得这怎么着，还和您合过影呢啊？是一小男孩啊。就是有兔爷的那张，你还有印象吗？ 哦，是 就是你抱着一小男孩和一兔爷然后合影， 哦、 还是小男孩 的时候 啊、哦？小男孩抱着兔爷，你抱着小男孩， 总至于抱着我吧？ 兔爷抱着你，你抱着小男孩。 好，可以下载听听 FM APP 啊，这个收听就跟别的节目一样收听回放、 哦。 目前在电台只有一次播出，就是12:30到1:30。今天中午就有。 嗯。 来看这位朋友，他想求助，他说我们家亲戚得了颈椎压迫神经，导致四肢麻木，走路困难。 哎呦， 想问问北京哪家医院看得比较好， 嗯， 大家能不能在节目里说说，谢谢。 好，这个是一个求助的信息。 他后面又留了一个电话， 嗯， 发了一个电话，17600816215，17600816215。 好，那么这位朋友的求助呢，就是大家可以来帮助他。另外这位朋友求助的也是个老问题，就是好多朋友都问那个卖德生牌收音机的那个库房的地址和电话。应该我记着这个朋友们反馈的信息里有两处，一个是那个在就是安定门外德宝大厦那个地下， 是地坛那块 地坛那块，然后还有一个地方呢是在北四环的惠新东桥附近啊，这两个地址。这位朋友呢想问的就是在那个北四环惠新东桥附近的那个德生收音机库房的地址和电话。他呢留了自己的电话啊，知道的朋友可以通过电话呢跟他分享。 嗯， 他的电话是18612301842，18612301842。 这位朋友他说因为我腰椎不好， 嗯， 现在用的这套沙发呢打算转让了， 哦， 500块钱可商量。 嗯嗯， 具体的这个颜色呀、面料啊、包括尺寸呐、啊新旧程度啊、原价多少钱等没说啊，大家可以问问他。东西放在朝阳大悦城附近，电话是18612188347，18612188347。 嗯， 其实我那天啊就是发现这沙发呀挺有意思的。 怎么了？ 就是你要是不喜欢这个颜色和面料了 啊， 你可以换。 你是说换那沙发的套？ 对、 哦、 有的品牌它可以给自己卖的这个沙发呀 配 再配，对、 嗯、 也有一些地方可以根据你的这个套来再给你做一个。 哦，哎，那贵不贵啊？会不会比买一新沙发还贵啊？ 在原品牌肯定不会。 哦， 啊，那肯定便宜的多呀。你要到外头比如说专门做沙发套的那更便宜了， 是吧？ 哎， 但是也看您怎么做哈。我原来是一个普通的布的面料的、 哦、现在弄成皮的， 哎，改成皮的，要不然我改成灯芯绒啊什么之类的，反正这个面料的价格就上去了 啊。要是把那不穿的裤子衣服再缝缝 拆下来啊， 送人都没要了，没人要了。 做一个完全用秋裤来这个做的沙发套、啊、 哎，挺有创意是吧？ 也行啊， 一看，哎呀，这是季童的味道。 哎呀，是这个有点晕了啊。这位音符朋友啊，他说了一个这个关于大柳树那个配件门市部的这个事儿、 嗯、 啊，前些日子一直有人在问啊，他说我昨天去了趟大柳树、 嗯、 昨天是多少？11号12号？昨天是12号。 昨天12号。 嗯，他去了大柳树，说那个自行车配件的那个门脸那个门市部还在呢，不过今天就应该撤了，就没有了、 嗯、 过半个月左右呢，还在那里，就是换了个地方。我理解的是啊， 可能过一段时间然后回去， 他会还回到那个大柳树那块去经营， 再找一个门面。 对，但是不在现在这个门面的位置啊、嗯、这个是这样，我是这样理解的，不知道对不对。那么这位音符朋友呢也留下了他的电话啊，他说啊，留下了他们的电话啊，这个就是那个门市部的电话。他说您要是就是自己再有什么疑问啊，这个再想进一步的问他们，您直接就给他们打电话就行。我觉得这位朋友真的有心啊，特别的下心。我们上周我记得香露咱俩说过哈、啊、说求助咱们团友，您谁 帮我们打听打听， 哎，帮我们打听，或者说您离着近您看看去，人家还真去了， 还冒着雨， 对，还把电话都给问回来了，真是太感谢了啊。我们把您这个信息呢分享在咱们今天的订阅号里头， 这个大家呢，如果还是有想要联系的话，可以通过音符朋友的这一条信息，然后呢去直接跟他们联系。 对，我上周不是给他起了个名吗？ 嗯， 叫北京好声音。 北京好声音。这个反馈我们觉得特别的感觉特别感动啊。 好，嗯，这位朋友他说我求购全新的电名称，价格在100元左右。 嗯。 哎，我每次我看到电名称，我就想到了我们原来搭档程琳老师啊说过的一个笑话， 是怎么着？ 是吧？有位朋友说，我要买一个全新的电饼铛啊， 念半边了啊， 80块钱， 哎， 电饼铛啊，100块。另外他还想求购一个全新的，最好是品牌的破壁机 哦， 这个呢在200元以内。 嗯， 电话13269608737，13269608737。 嗯，这个朋友们，这个要求哈，这现在都用这个破壁机，破壁机是不是比那普通的豆浆机又要高级一点了？这个就是可以让那个人家什么孢子还是什么种子里边的那个外壁都给它破开，然后营养就更丰富了，就更能直接吸收了。 我觉得吧， 是不是这个概念， 这个心情好， 嗯， 是吧？喝什么 都行， 都觉得补，是吧？这要是心情不好呢？谁送的什么东西咱都不开心。 好吧，求购的，哎，这个求购这个脚踏三轮车的好像你刚才说来的是吧，然后这儿还有一朋友求购26女自行车啊，要视新旧程度再商议价格，那得看货论价啊，这还是非常传统的一个这个交易方式。这位呢他在石景山区啊，如果有朋友方便和他联系的话呢，可以打他的电话13161362012，13161362012。 这位朋友转让的是医用手摇床，9成新，200块，在东城区的景山附近，电话13661284687，13661284687。 好，下边这位朋友呢，他是转让的一个，这个叫，这是赠送，还不是转让，就是他说谁要谁拿走啊，不收钱，是一个小凌风吸尘器，全新的，从来没用过啊。是位刘先生，电话是17701133771，17701133771。 嗯， 这种小凌风，我就从这名字听，可能是那种小巧的手持的那种。 对， 哎， 好像这位听众也是老朋友了，发了一个图片，放在一个。 哦， 这个不大的盒子里面，那盒子大概键盘那么长吧。 哎，那个迷你的啊，这个比如说在车上用是吧？哎，或者说吸那个小地方 缝儿。 对，好，下边这位朋友呢，要求购一个家里用的甩干机啊。其实过去有这个比较普遍的是那有那种双缸洗衣机，它不带甩干，它是单缸洗衣机，又不是全自动，对。单配一甩干机，其实我觉得就是有时候咱家里那个大洗衣机啊，就不值当动用的时候，哎，这个其实就有用了。您手洗两件小的，什么内衣啊什么之类的，对吧？然后放在这里头一甩，这搭上以后它不滴水，又不用动咱家里那大洗衣机，不麻烦。我觉得这样的这个东西也挺好啊。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和他联系啊。 好，这位朋友他说看颈椎病啊，可以到北大医院。骨科北大医院，我的腰椎就在那儿做的手术，效果不错。医院呢，网上可以查到大夫的简介，您可以去看看，服务也不错。 没错， 北大医院。 嗯，好，最后再说一个啊，咱们昨天好像有求分体式雨衣雨裤的朋友啊，那今天有转让的了。这位朋友转让的是就是老式的雨衣雨裤，分体式的，保存完好，2件呢，一共35元，请自己来取，在北三环安贞桥附近。那联系电话呢是15811461675，15811461675。好，今天咱们的节目呢和服务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那接下来呢，请大家关注我们的北京榜样的这个周榜啊，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好，明天见。 2018北京榜样，本周人物榜。 王丽娟，女，